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们平常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什么事情您要是一个人琢磨，走一步可能没错，走十步没准啊就走上弯路了。尤其是取得了成绩，谁都会打心眼里沾沾自喜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不过正所谓骄兵必败，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恰恰是最容易走错的时候。要想每步路都走对了，就得多听取别人的意见。战国时期收养门客之风盛行，这个时候就出了四位门客众多的公子，打头的是魏国的信陵君。养这么多的门客，真的能够帮助他成就大业吗？身为贵族，他礼贤下士，广招门客，他用人有方，切符就照，却落了个背井离乡。支援祖国又如何招惹上君王？一个史上流芳千古的名士，他的人生为什么如此凄凉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战国四公子之首信陵君。战国时期，那时候社会上可没什么科举考试，什么察举制，一个人要想施展抱负，要不然您就是真有学问出名，一提起某某某的大名，呵，如雷贯耳，那一准有人找您来。要不然呢，就是预先准备好简历，准备好说辞，自己毛遂自荐，还得顶着一张厚脸皮，这闭门羹肯定少不了。当时一些个王公贵族都在自己家里养门客，养门客干什么使呢？平常没事的时候啊，就是供他们吃喝白养着，一旦这些贵族遇到什么麻烦了，这些门客就派上用场了，出主意、盯梢、暗杀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。当时最著名的是魏国的公子信陵君，他的门下养着数以千计的门客，号称是门下三千人呢。这些人都是信陵君养着，吃一口喝一口都是信陵君掏钱。这位说了，公子不就是贵族吗？有钱呗，养得起这么多闲人。哎，这里头啊还真没这么简单。那个时候的门客跟现如今找工作一样，这工作不是人家养着你您就一定喜欢干，得对口。换到战国时候，那就是门客得看得上这位公子，这才心甘情愿地为公子卖命呢。门客也有自己的一腔抱负，这工作养家糊口是一方面，能施展才华 这是一种高档的精神享受。换个角度，咱们再从公子这角度看看，费劲巴拉的养着这么多人，要是关键时刻没一个忠心的，一吓唬全跑了，那人家养门客干嘛用啊？有钱没地方花了。所以说，能养门客的公子一般都是有抱负，能够礼贤下士的人，要尊敬爱护门客。要不然您即便是养了，那关键时刻也没人愿意为您挺身而出，相当于白养。这些收养门客的达官贵人，他们之间呢也会相互攀比。您想啊，谁家的门客多，那不就证明谁家声望高，地位高吗？所以他们也会借着这个机会来巩固和显示自己的势力。作为公子，相当于企业老板，不光有礼贤下士的气量，还得有慧眼识英的本事。那他们挑选人才有什么依据吗？战国四公子里头，打头的是魏国的信陵君。这信陵君呢，名叫魏无忌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，被封在信陵，也就是现在河南宁陵县，所以人称叫信陵君。信陵君生在王公贵族家庭，打小就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没吃过苦，没受过累。可是他平时却不摆什么贵族的架子，为人平易近人，只要是有本事的人，他都放下身段去结交。周围几千里的人才都争着抢着来投奔这个信陵君，把他们家门槛都踩平了。这信陵君的门客里头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，有学问的自然不必多说了，还有职业杀手、小偷。信陵君觉得，无论门客是做什么的，以后啊都有可能用得着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信陵君对他们同样是以礼相待，就跟自己的兄弟似的，患难与共，这些门客对他也是十分忠诚。就这样，信陵君养着差不多3000人。这一天呢，信陵君跟门客们一块儿吃饭。您想想，3000人吃饭得什么场面子？大锅饭，这菜一摞一摞的上，上一碗空一碗。饭桌上大伙一边等着就一边聊天。有一个门客就说了，哎，我听说都城有个人挺有能耐呀，可现在穷的连口饭都吃不上，也不知道这人怎么想的。您说甭管投奔到谁的门下，好歹能吃个饱饭呢。旁边呢有人搭话了，你说这人是谁呀？是那姓侯的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好像是姓侯，听说这人呢挺有本事的。再看这门客呀，鼻子眼轻出一口气，哼，有本事我可没听说过。您听这话透着酸劲儿，显然是心存嫉妒啊，恨人家名气大比他红。这人接着说，我可没听说过有什么本事，现如今这世道不怕有本事，干哪行吃哪行的饭，你看他干什么呢？就是一个臭看大门的。这门客一脸的不屑，引起了大家的反感。本来这些门客里头原先还有要饭的呢，甭管干什么，人家信陵君都不嫌弃，你这瞎咧咧什么呀？哎，你这话没有啊，这说的不对了啊。什么叫臭看大门的？看大门怎么了？我也嫌小偷呢，难道就因为我是小偷就没本事了？再说了，早先你是干嘛的呀？还不是一个沿街叫卖的挑货郎啊，就你有本事行了吧？一席话把这位门客堵得无言以对了。这番话引起了信陵君的注意，都城姓侯的，好，改天一定要去拜访一下。信陵君爱财心切，一心想见识一下这看大门的。过了没几天，正好去都城办事儿，临走这信陵君带了满满一车礼物，要去拜访贤士。这一趟真能请来贤士吗？且说这个姓侯的，名叫侯赢，是魏国的一大隐士，家里头很穷啊，吃完上顿没下顿， 为了混口饭吃，只好去看城门去。信陵君来到了都城，办完事儿，坐着马车就去找这个侯莹，直奔都城大门而去。到了那儿啊，信陵君客客气气的啊，请问侯先生在吗？守城士兵一听，谁？侯先生？我们这儿有马先生、杨先生、朱先生，就是没您那侯先生。您说这不逗闷子吗？这信陵君纳闷啊，没有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听说他就在都城看大门啊，看门的。您看看这都城好几个大门呢，他看哪个门啊？一下给这信陵君问住了。也对，那么多门呢，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啊。信陵君重新跨上马车，绕着都城的城门呢，就挨个打听，逢门就问，您认识侯先生吗？侯先生在这儿吗？最后走到东门，天都快黑了，一下车还是那句话，请问侯先生在这看门吗？士兵一愣，这话怎么问的呀？哪有说先生在这看门的呀？先生都教书啊。上下打量一番信陵君，看这人长得跟麻杆似的，贼瘦，深眼窝，高鼻梁，穿着一身华贵的服装，看样子身份低不了。哦，您说看门的呀，我们这儿确实有一姓侯的，只不过他是个老头子，不像您说的什么先生先生的，七十多了。信陵君一听，老大爷，心生纳闷，不管了，问了半天呢，就找着这么一姓侯的，不能放过。哦，那他现在在这儿吗？麻烦您给我引荐一下啊。士兵摇摇头，哎呀，他呀，不在，晚上才来呢，要不您等会儿，一会儿天就黑了，估摸着他也快到了。信陵君点头谢过，就站在东大门等着侯莹了。天慢慢黑了，信陵君等得肚子都饿了，傍晚又起风了，虽说是没到寒冬腊月呢，老在风里站着也冻得上牙打下牙，正哆嗦呢，就看远处走来一个老头，迎着风吭吭哧哧的走几步，停几下喘口气，一头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着，时不常的还咳嗽几声。旁边士兵拿手一点，哎，您看看，走过来这个就是您找的人，侯先生。信陵君定睛仔细观瞧，就看这位老者身上裹着一块破布，连件整大衣都没有啊，风越吹裹得越严实。等走到近前，这小兵啊抢先上前一步，老头，有人找您啊，等您半天了，您过来看看来。这侯莹咳嗽了几声，扫了一眼信陵君，没说话。信陵君赶紧上前，侯先生，小生魏国公子信陵君，听说先生您是一位贤士，今天特意带了礼物前来拜访，还请先生您收下。旁边士兵也支棱着耳朵听着呢，一听信陵君开口，谁？魏国二公子？哎呦喂，了不得的大人物啊。再看侯莹呢，跟没听见似的，根本不搭这茬儿。旁边小兵都替他着急呀、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这老头是真没听见呢，还是摆谱呢？为什么人家公子赏识他，这侯莹却不为所动呢？信陵君一看侯莹没反应，也不着急，一挥手让人把礼物从车上卸下来。底下人刚搬下一件礼物，这侯莹伸手给拦住了，多谢公子美意，这礼物啊我不能收，我修身养性几十年就是为了谨守节操，现在不能因为生活潦倒就接受您的馈赠，坏了我的名节。您呢，还是拿回去吧。此话一出，信陵君吃了一惊，侯先生，您修身养性也是为了施展抱负，现在我正需要您这样的贤士，如果您不嫌弃，还请先生随我回府，这点礼物不算什么，您就收下吧。侯莹丝毫不为所动，从屋里端出了一碗汤，这就是晚饭了，当着信陵君的面儿，忒喽忒喽喝上了。等喝完了一抹嘴儿， 公子啊，天也不早了，您就别在这儿耽误工夫了，还是赶紧请回吧。信陵君一看人家不乐意，也不能勉强，只好客客气气的拜别，登车而去。这大冷天的，饿着肚子，李贤下士去请一看门的，结果还吃了一个闭门羹，这搁在任何一个贵族身上也受不了啊。信陵君一点没放在心上，他认定了这侯嬴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既然他要的不是钱，那就得另想方法去打动他。没过几天，魏国的王公大臣都接到了信陵君的请帖，这请帖上说呀，三天之后信陵君要大摆宴席，请一位贵客，特意邀请大伙一起赴宴。接着请帖三天之后都来了，就看这一桌子没一个普通人，不是贵族就是大臣。等客人都坐好了，信陵君自己却驾着马车空着左边这上座出去了。客人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估计是不是请贵宾去了，什么人这么重要啊，还让信陵君亲自驾车去接。大伙猜了半天也想不出来这贵宾到底是谁，主人不在这宴会没法开啊，耐着性子只好坐下来在这等着大伙聊天。信陵君要请的贵宾不是别人，就是前几天拜访的那个侯嬴。上回信陵君已经吃了侯嬴一个闭门羹，这回自己亲自去接他，这侯嬴能否给他面子前来赴宴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一路之上，信陵君驾着马车直奔东门而来，一到这儿，信陵君跳下马车，正赶上侯嬴在呢，进门递上请柬，毕恭毕敬，侯先生，我为先生摆下了宴席，就等着您大驾光临了，这马车就在外头。侯嬴看了看请柬，这回倒是很爽快，行，这个宴会啊我去了。幸亏是去了，您想啊，这边信陵君请了一帮的王公贵族在这作陪，就为陪这穷老头，他要是不去，与这信陵君的脸面也过不去啊。说着就往外走，信陵君高兴坏了，终于请动这位贤士了，伸手把侯嬴搀上马车。这侯嬴整了整自己这身破衣烂衫，正正帽子，拿手啪啪啪拍拍尘土，一屁股坐到了左边的上座，一点不谦让。信陵君也不生气呀，手握缰绳给侯嬴驾车。走到半路之上，这侯嬴突然往外看了看，啊，对了，公子，我有个朋友就在后边一条街上卖肉，都走到这儿了，我想去拜访他，不知道公子能不能给绕个道，让我去拜见一下老朋友啊。信陵君二话没说，当即调转车头，驾着马车原路返回。走到后边那条街上，这条街人来人往，两边有很多的小商贩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地上摆着菜，小车推着盆盆罐罐的在这叫卖，很不好走。这侯嬴啊指路，信陵君呢也放慢了车速，来到了一个卖肉的摊位前头。侯嬴跳下马车，把信陵君晒在一边，自己跟老朋友聊上天了。就看他这位朋友正当壮年，一脸横肉，黑中带油，泛着亮光，一头卷毛也是油腻腻的，嘴上聊着，这手上也不耽误活，拿着剔骨刀三下两下就把猪头给劈开了。随着他剔骨头，这身上的肉也跟着一颤一颤的，不用说，这肯定是屠夫。这信陵君没说什么，在一边静静的等着。侯嬴一边跟老朋友聊天，一边啊拿着眼偷偷的瞄信陵君，天南海北的找话题，故意的抻时间。市场上大伙都觉得奇怪呀、啊， 怎么这豪华马车停在路边就等着这老头啊？看这老头破衣烂衫的，不像是什么贵族啊。赶马车这位倒是衣着光鲜，挺新鲜啊。买菜的大婶大妈也都不买菜了，围着马车议论纷纷。信陵君的手下实在受不了了，暗地里头啊直骂这侯英，这老头子搞什么鬼呀、啊、我们家公子亲自来接你，你倒摆上臭架子了，不愿意去甭去，瞧那副寒酸相，也不知道公子看上他哪儿了，跟个老叫花子似的，非请他干什么呀。抱怨归抱怨，可信陵君啊什么都没说，这些下人呢也不敢言语，私底下骂两句泄泄火也就得了。且说这侯莹跟老朋友就这么聊啊砍呢、啊、得聊了一个多时辰，祖宗八辈都聊干净了，就看这信陵君呢一直是神色安详，没有不耐烦，这才挥手跟朋友告别，重新坐上马车。这个时候宴会上那些王公大臣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起先大伙儿猜这贵宾到底是谁呀，后来也没兴致了，管他是谁呢，开饭要紧，饿呀，不猜人了，猜饭吧，今儿什么菜呀。等了半天也不见信陵君回来，暗地里头就开骂了，有人甚至准备回去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下人来报信陵君回来了，大伙齐刷刷往外看，就看信陵君搀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走进来了。这老头灰头土脸，破衣烂衫啊，请了半天，这就是贵宾呐，这分明就是一老叫花子呀。大伙觉得自己被忽悠了，一肚子闷气，信陵君这场宴会该如何收场呢？他把王公大臣都叫过来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